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27集，陈珊珊明白自己现在的外表肯定是一只弱小的小怪物，外表强大会带来一些便利，外表弱小也不一定就没用。走进小木屋前，陈珊珊的目光在身后所有的怪物身上扫过，她抬脚迈进海关木屋里，同时视线在门旁贴着的一张羊皮卷告示上停留了一秒。悬赏，所有怪物皆可举报偷渡者，一旦发现确有偷渡现象，根据犯罪者的偷渡金额给予奖励，最高可获得一枚国王的金币，备受尊敬的海关长官小矮人糊涂蛋。海关木屋，怪物们一个个被带进木屋，而地底人官员们却被叫到了一旁的透明小屋里。唐默站在官员们的边缘，看着那个矮小的侏儒长官，这长官冷笑着盯着他们，双手别在身后，将自己的属下巡视过一遍后，他大声说： 现在就在这个屋子里混进了该死的人类，或许只有一个人类，或许有五个人类，你们全部都是不可信的，因为你们都有可能是人类，目前只有我肯定不是人类。 长官训斥过后，对身旁的狗腿侏儒说： 你现在去告诉那些怪物，5分钟后我们将会对他们进行搜身，让他们把随身携带的物品都交上来，领取自己的号码牌，等我们搜身过后再按号码牌取回他们的东西。 狗腿侏儒赶紧说： 是。 侏儒长官嘀咕说： 哼，那些愚蠢又臭的怪物，不知道今天又有多少蠢货想偷渡物品，可别被我抓到。 话音落下，他朝自己的助手使了个眼色，对方点点头，得意地走上来，手里捧着一卷厚厚的试卷模样的东西。 现在我把咱们地底人王国今年的公务员试卷发下去，人类一定做不出来，而你们却做得出来。我的同事们，抓出人类吃了他们， 抓住人类吃了他们。 唐默看着那地底人开始一一发试卷，他的手悄悄摸上了自己的腰间。唐默早就发现地底人看不出来他的腰上系着一把小阳伞，这就意味着仅凭长相，地底人是真的辨认不出来人类，但真要做了这份试卷，他们可能很难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或许他们将成为第一个被抓出来的玩家。一道低沉的男声忽然在唐木的耳边响起： 他们刚才说每天都有很多怪物偷渡物品。 唐木一愣，转头看向傅文铎，他很快明白对方的意思。 是，按照常理，这个海关部门每天接待这么多怪物，偷渡者应该会很常见。 傅文铎说： 能被偷渡的东西必然是很具有价值的，一旦有适当的利润，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，有 50% 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，为了 100% 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，有 300% 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。 顿了顿，他补充说： 马克思的资本论。 唐默说： 你背得很熟。 这句话他知道大概意思，却没像傅文铎这么熟练。 我是党员。 唐默沉默了。也是，以傅文铎的身份，这种东西肯定从认字就开始学。 地底人王国的生产水平我们都知道，偏向中世纪的欧洲，水平很低下，在这种地方有价值被人偷渡的东西并不会太多。 唐默说： 具有价值的东西本就不多，其中黑塔怪物可以倒卖的更加不多。 傅文铎看着他挑起一眉： 如果每天有十个怪物偷渡，他们偷渡的东西或许很相似，甚至完全一致。黑塔要我们找到被偷渡的赃物，让怪物二队保护赃物，这说明赃物在他们手里，且只能在他们手里。如果一模一样的赃物别的怪物也拥有呢？不可能。两人互相看着对方，勾起唇角，异口同声地说， 黑塔要找那个赃物具有绝对的唯一性。 透明小屋外，陈珊珊看着屋内的20多个地底人官员，她仔细地把每个人的衣着样貌，甚至胸前别的小装饰品都观察了一遍，没有找到唐默和傅文铎。这时一个侏儒地底人昂着下巴走到屋内，对着怪物们将侏儒长官的话复述了一遍。 现在请所有怪物把随身携带物品都交上来，请你们放心，当我们搜身过后，就会按照号码牌顺序，在你们出关后把东西交还给你们。 有怪物立即不满地抱怨起来，这侏儒浑身抖了一下，又壮起胆子。 干什么？这是糊涂蛋长官的命令，有本事你去找他上诉。再说了，找出人类，咱们大家都可以吃了他们，这也是为了大家好嘛。 怪物们大多头脑简单，虽然觉得这件事很麻烦，但为了找出人类，他们只能忍耐一下。陈珊珊听到身旁的一个怪物埋怨道， 要不是在你们的地盘，吃人类算什么？地底人也很美味。 那侏儒官员从最前排开始收缴怪物们的物品。陈珊珊抱着棒棒糖，神色平静地看他这样动作。过了片刻，他用微弱的声音说， 他一个人收，恐怕得收很久吧。 地底人都被关进透明小屋做试卷了，只有这个侏儒出来，屋子里的怪物有500多只，就他一个人收东西发号码牌实在太费力了，至少得花3个小时。一只长着狐狸头的怪物听到陈珊珊的话，眼珠子一转， 可不是，浪费我们的时间，这该死的官僚主义，所以我才这么讨厌那些地底人。 陈珊珊舔了舔自己的棒棒糖， 我们难道不可以帮忙收一下吗？ 那狐狸眯起眼睛盯着陈珊珊。 什么？ 在狐狸的眼中，只见一个长着兔子脑袋的小怪物一边抱着棒棒糖用力舔，一边对他眨眨眼。 我看你也是精灵大草原上的怪物吧。 狐狸点点头， 你也是。 根据自己以前参加游戏得到的情报，陈珊珊说， 我们精灵大草原的怪物和他们怪物山谷的才不一样，他们就知道蛮力，地底人多聪明啊，想搜身为什么一定要把随身物品交上去，带着物品也能搜身啊。 这狐狸本就想到了这方面，被陈珊珊一提醒，他说， 难道说他是想借机看看有没有怪物偷渡赃物？ 很快他反驳自己， 不对，每天偷渡赃物的怪物至少有50只，可地底人的海关官员他们都是眼瞎，能发现5个就不错了，所以他只是想尽可能的多发现一点。 如果我们可以帮他收呢？ 3分钟后，站在怪物群后方的大卫和皮特皱起眉头，看到一只狐狸模样的怪物在怪物群中不断游走。他找的怪物都是一些草原怪物，他说了几句话，那些怪物纷纷露出惊喜的表情。接着这怪物走到最前方，和那个侏儒官员说起话来。大卫说， 那个怪物怎么戏这么多？他难道是怪物一队的那家伙？ 皮特看了那狐狸几眼， 有可能，不过大卫，你忘了吗？怪物一队的任务是协助海关队，黑塔可没有说什么样才叫协助，或许他只要找到海关队的家伙就算协助了，任务成功。我如果是那个家伙，可不会这么蠢的暴露自己，在怪物群里这么显眼，我会隐藏自己。 大卫想想也是， 那他到底在干什么？ 一身骚气的黄狐狸搓着双手，低头看着侏儒官员。 长官，您看，您一个人收，这得收到什么时候？我们这里有20个怪物，如果我们来帮您的话，最多半个小时，就肯定能全部收好。 侏儒眼睛一瞄，咳嗽道：“ 帮我，我玩又不急，就慢慢收吧。” 狐狸挤眉弄眼道：“ 哎，别！要是时间耽搁太久，那几只冲动粗鲁的怪物山谷的怪物发怒，大家都不好看。” 公狐狸把手藏在袖子下，比了个3的手势：“ 我欺你3。” 侏儒先是一愣，接着狂喜，他按捺住：“ 不行。” 4， 不行。 狐狸一咬牙：“ 5/5。” 侏儒窃喜道：“ 好。” 不过多时，大卫和皮特便见到20几个怪物拿着号码牌开始收缴其他怪物的随身物品。起初他们还没觉得有什么异常，直到一只黄毛狐狸收到怪物群的中间，他忽然高举起一只金色的怀表：“ 长官，我举报，我举报他偷渡。” 那小鹿怪物急得眼眶一红：“ 你胡说。” 狐狸尾巴一翘：“ 我是不是胡说，让长官看了就知道了。” 侏儒长官走过来检查一番：“ 哼，你竟然敢偷渡透明人的怀表，这东西可是不允许带去怪物世界里的，哪怕你交再多的税都没用。” 一边说，侏儒一边拿出3个银币扔给那狐狸。狐狸谄媚的一笑，把一枚银币塞回侏儒手中。 等会儿补。 侏儒这才满意的拿着怀表离开。接下来此起彼伏的声音在木屋里响起：“ 你把这把弓藏在腰带里，就以为我发现不了了吗？你是想逃税？ 好啊，你竟敢在嘴里藏一枚戒指。 长官，我举报，他想偷渡，这是赃物。” 有的赃物是不允许偷渡的，哪怕交税也会被没收。有的赃物只要怪物交了税，还是可以得到一张号码牌，回头领取赃物。大卫松了口气：“ 哦，还好我们的东西是可以带走的，只要交点钱就好。这两只狼身上有钱包，里面可有不少银币，估计都是他们以前偷渡赃物时留下的。” 大卫不打算太引人注目，交钱消灾，继续隐藏自己。他的身边，金发外国人的眉毛紧紧地皱了起来。皮特闭上双眼，手指快速地抚弄腕上的红玛瑙手链。下一秒，他猛地睁开眼。 Fuck！ 大卫，中计了！这他妈是那个该死的怪物一队玩家在使坏！ 大卫一下子愣住。 皮特，你说什么？ 皮特怒道：“ 你还不懂吗？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黑塔给我们的赃物是唯一的，他要我们偷渡的东西是在场这500多只畜生都没有的，否则在这个游戏里，海关队的那两个家伙几乎没办法赢，因为赃物太多，谁也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赃物，除非这么多赃物里，其他所有赃物都是成双出现，甚至有多个，只有我们的这个。” 金发男人晃了晃手里的香蕉酒糟：“ 这个该死的东西居然他妈是唯一一个。” 皮特一咬牙，气得捏碎了手腕上的一颗红玛瑙：“ 妈的，我们都被那个怪物一堆的混账耍了。”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